朝鲜各地青年学生隆重庆祝青年节。金永兰同志、朴丰柱同志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、中央和地方的干部28号分别前往平壤金正书缫丝厂、平壤粮食加工厂、平壤金正书纺织厂、黄海钢铁联合企业等各地工矿企业、农场和大学，表示祝贺青年学生。青年学生举行文艺演出、体育游戏比赛等各种文化活动，欢度节日。